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，是的，此时古月在直播间依然在这里守候你，等待你。我刚刚看到 XHS 说，现在北京已经12月31号，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也祝愿大家元旦假期快乐。珍珠小鱼说岳老师好，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感谢古典流行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节目越来越好，谢谢呀。来看看二班的很多朋友 Happy 说了，今天加班能听直播了，你也在加班呀，很辛苦。假和善人说了，2018年的最后一天打卡签到，是的，大家在今天都在家中吗？在哪里过的？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好像颇有深意的感觉。是的，面对新的一年，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期待、希冀，总想给家人更多的幸福，总想让自己的工作再上新的台阶，总想得到世人的认同。为此，许多人一直在寻求人生的目标，夜以继日地付出努力，不惜一切追求完美，执着于自己的事业，执着于自己的精彩。有人希望自己的人生犹如夏荷一般，出淤泥而不染；有的人希望残菊犹有傲霜枝的清雅。但偏偏没有人评判春的花朵，只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，将百花一带而过，或是又是一年芳草绿。其实无论是夏的炽热，秋的高雅，还有冬的严寒，花也都有自己的个性，音乐也是这样。又走到四季了，又到了落英缤纷时，心中固然有些不舍，就像花瓣离去，树叶落下，与其说是树的不挽留，不如说是对风的追求。我看到在乐友会当中，大家呢也在说一些明天就要看到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，所以在明天的曲目当中，虽然有一些新曲目，当然呢也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，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《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》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《艺术家的生涯》圆舞曲，在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当中，《艺术家的生涯》这一首也是大家所喜欢的一首，除了旋律十分动听以外，它的名字也十分吸引人。我想在今天播放，除了明天迪勒曼指挥维也纳爱乐在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首曲子，我想音乐中也有很多的祝福，因为我觉得尤其在你每个午后来聆听古典也流行的时候，我想说拥有音乐和祝福，这才是美丽的人生吧。所以艺术家的生涯作为新年的祝福再合适不过了。这首曲子呢，也是约翰施特劳斯在1867年初写成的。同年的2月8号在维也纳首次演出。时隔不久，其实小约翰施特劳斯又创作了著举世闻名的《蓝色多瑙河》。所以这两支曲子在风格上有些相近。曲子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，只是对艺术家，也可能是说小约翰施特劳斯自己本人的生涯、性格、感情做了一些描绘。我觉得更像是我说的，拥有音乐的祝福才是美丽的人生吧。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，我依然用音乐给大家祝福，用音乐也来分享你的心事。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给家人朋友的祝福发到我们的乐友会里。陈敏说了，收听小月老师的直播或回放节目早已经变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，每天听着老师用心制作的节目，并且串在其中的富有哲理的话，心里暖暖的。哎，谢谢陈敏。玉林说了，圆舞曲是我自认为能治愈心灵的曲式之一了，也说在冬天听这样的曲子心情都跟着好了。那么你今天是2月31号，一年的最后一天了，心情有不好吗？我想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，真的无论你遇到什么事，无论什么样沧海都会化为桑田的，我们都要勇往直前吧。无论是前行的道路上有多少的艰难险阻，我一直这两天也都在说，要相信每一天太阳都是新的，就是这样，要坚信自己的信念，有目标嘛。作为一个座右铭，也希望分享给大家，融入不惊，笑看庭前花开花落。

各大老字号推出的新年礼盒预订量也迅速攀升，节日气氛渐浓。同和居月坛店、什刹海店元旦、春节雅间已经预订九成以上，大厅还有部分散座可以预订。不仅堂食预订火爆，各大老字号的新年礼盒内容丰富，一经推出预订量就迅速攀升，且线上线下同时开售，消费者既可在店内，也可以通过外卖平台和口碑店铺进行购买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古典也流行，2019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机场嘈杂的人群，计算机的处理器，21世纪的今天，一切都在飞速发展，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？古典也流行，2019年依然在这里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月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。日出日落的变幻，见证着时间的轮回，昼夜的往返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，四季轮回，见证着季节的更替。是啊，时间总是在千变万化，每天都变换着面孔，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变？音乐，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。很高兴2019年我依然在这里陪伴你。会问你在拥有后可能会想到失去什么，在经历后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要是我说幸福其实很简单，不悲过去，非贪未来，活在当下，认认真真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学生学习，而公务员工作，而像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每一次机遇，以一种自由安详平静的心态来接受各种人生的挑战吧，踏踏实实地办好你现在的角色，无论它多么不起眼，但你将一生中的每个阶段属于你的任务都注册完成之后，你一定会领略不一样的人生精彩。 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，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？ 古典也流行，2019年依然在这里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乐依然在这里，和你美好相伴。 有着一种生活场景的波尔卡，而这一首叫做《农民波尔卡》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此时北京时间14点42分，我在直播间和你互动交流。同样，2018年最后一天，我们依然在一起。刚才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微信，野孩子乖乖说了，感谢您的陪伴分享。新年快乐，梦鱼说的，说2019年我们也在这里陪伴着你，哇，听着真的很感动。为什么？前两天我也在说，我说其实无论怎样，艺术音乐都是以人为本的。我在这里每一天和大家分享音乐，同样我现在看到的大家的这些文字，有时候在一些线下我们的互动，我都感受到这种温暖，感受到这种分享。所以我说艺术音乐都是以人为本。而说到音乐，凡是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就有音乐呀，它那种有限的几个音符，但是却可以排练组合成无数美妙动听的旋律。那有一个希腊神话的动人故事，我们现在常说的缪斯女神，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九个美丽主管文艺女神的统称，是九位。对，她们住在帕尔纳斯山中。古希腊人认为音乐本身是缪斯女神创作的。这九位女神呢，像都有天神之王宙斯和记忆之女，叫做莫涅摩西涅的女儿。 其中呢，手持笛子、头戴鲜花的是欧尔尔帕的专属音乐，还有头戴桂冠的是专属叙事式史诗，手握琴的呢是厄拉托，专管爱情诗，头戴金冠、手拿短剑的呢是莫尔布莫涅，专管悲剧，而头戴野花冠、手拿木铜杖与假面具的是塔里亚，专管的是牧歌喜剧，而迈着轻盈的脚步、手拿七弦琴的呢是厄尔普西克拉，专管舞蹈，还有呢克利厄，主管历史，乌拉尼亚，专管天文，还有波吕许莫尼亚，专管颂歌。这九位女神，她们平时在希腊的神山上游玩，沿着两岸的鲜花盛开的溪涧漫游，倾听山谷的回声、鸟儿的欢叫、树叶沙沙的耳语，还有流水淙淙的声响。真的，这些感觉就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、灵感分界，于是创造出了音乐和自然界的音响。 司机胡桃夹子花的圆舞曲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